以对外经济向金英才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3号离开平壤，前往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